师，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在这两天呢，我们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的，这也是源于什么样的活动呢？激情夏日，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会给你全新的音乐体验，100余种顶级的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来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的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听现场还有玩音乐买好货，都在这里可以惊喜乐不停。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活动的详情，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乐动北京。那我们的节目呢，奖品也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到8号，活动的地点呢就在老国展。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就像刚才所说的，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这里。我每天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就是展会的门票，当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为大家提供的链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我们有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一会儿呢，我再把参与的链接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去。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怎么样的话题呢？夏天有什么样的音乐？究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激情夏日，音乐怎么能够玩起来呢？古典音乐哪些有夏的元素呢？

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创了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临海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听着贝多芬他的田园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暴风雨，那此刻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刚才就和大家说的，就是7月2号、7月6号到8号在老国展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我们会每天为大家送出票，当然了，很多朋友说会和我们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就是和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们的广播之声在7月7号的时候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会，而这个分享会的演员的组成呢，全部都是来参加到我们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初赛的获奖的小朋友代表，所以呢我们在现场会看到他们为我们所带来精彩纷呈的演奏会。我们的时间呢是在7月7号10点半，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演奏会只有40个座位，先到先坐，并没有按照门票来做的，所以各位好朋友期待到现场可以看到你。好了，继续来聆听吧，贝多芬田园交响曲。

读者可以在书店一层到五层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把新书借回家。馆内目前有藏书3000册、中外文学名著、理论著作、儿童绘本等多个种类，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图书馆每天10点到20点开放，全年无休。继续来关注，西城区广外红莲南路的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近日对市民开放了，西城区又多了一处城市森林公园出现在百姓身边，增加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场所。另外，位于马连道3区的长乐坊2号地块将在今年年内竣工，届时整个长乐坊森林公园面积将超过2万平方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这几天呢，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激情夏日，用音乐玩起来。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给你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百余种顶级乐器品牌等你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齐坐镇，乐坛前辈近距离交流，当音乐恋上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听现场玩音乐，买好货，惊喜乐不停。当然也请大家关注活动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乐动北京。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特别和大家说，就是我们广播之声也在这两天的音乐生活展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活动。7月7号，也就是展会的第二天，上午的10点半到12点是我们广播之声专场。在这里呢，我们很多小小音乐家会登台为大家上演精彩纷呈的演奏会，希望大家到现场为我们的小演奏家们捧场。当然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演奏会呢只有40个座位，所以先到先坐，后去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在旁边站着观看了。当然也特别欢迎所有的朋友到现场和我们近距离的交流。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所有的这些关于门票申请的方式，我们都已经发送到听众群当中，要按照我们公众号所公布的申请顺序有很多的步骤哈，来登记一下门票确认码，这一次都是采用电子票的这样的形式。好了，继续来聆听吧。在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和夏日有关的音乐，下半时段从美国之夏开始吧。 葛舒温，美国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家，很多人说他把欧洲传统古典音乐和美国本土的爵士乐怎么能那么巧妙地融合成自己的音乐风格呢？的确是，他的歌剧《波剧与贝斯》是他最负盛名的歌剧作品，其中《夏日时光》是一首非常慵懒甜美情意绵绵的抒情咏叹调。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女高音版本吧。风格马上转换了，对吧？皮亚佐拉有着阿根廷探戈之父的美誉，他将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还有传统通俗的探戈舞曲相结合，也是将原本很难登大雅之堂的探戈舞曲提升为音乐会殿堂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皮亚佐拉他的夏天。